瞧我这记性。先生，这边就是小老板，有事你们聊啊。哦，谢了谢了。 云珠， 云珠，云珠，云珠。 哎，叶先生慢点。先生，您有事吗？ 哎呀，你太像一个人，太像一个人了。 先生，您 啊，是这样，我刚来奉天时间不长，这半个月我天天看你的戏。 是吗？ 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。 什么念头？ 我想给你写个剧本。 哎呀， 今天刚写好，你拿去看看。 太好了。啊，我不识字的。 啊，没关系，找个识字的给你念念。 啊， 这是件真事，非常适合你演。 是吗？ 剧中的主人公和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。嗯，差不多。我闺女要是活到今天，也该像她这么大。 先生， 啊，我在《圣经时报》毛差 啊， 我姓吴，有事你可以去找我。 哎，吴先生， 哎，不可能啊！ 您走好，吴先生。 笑，笑， 爹。 学子跟你说啥了？ 没说啥呀，给我写个剧本。哎，慢点， 以后在生人面前别管我叫爹。 你， 秀啊，爹我要。 哎，你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，你能不能把他戒了呀？你 戒不了，戒不了啊。哎呀， 给你。 哥，要不你也留俩？ 不留不留，一个也不留，省得你再来呀。 师傅，你坐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喝酒了，师傅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师傅，我给你洗脚吧。 你怎么了？ 太苦了，太苦了。 什么太苦了？ 刚才报馆的一位先生给我写的剧本。啊，师傅，那戏可适合你演了，特别适合你演。 适合我演？ 啊，戏篓子大叔给我念了一遍，听得我直掉眼泪。 什么戏有那么好？ 真的，说的是俺关吕家的事儿。那先生说呀，这是个真事儿呢。 真事儿？ 啊， 说说看。 说的是关吕乱箭六合目。 六合目。 小郎云珠，他无依无靠，魔鬼破。

别唱了，我们八爷说了，

圣勋叙事的将来全靠你，咱奉天老子的将来可就全靠你了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